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55点，跌541点，总成交金额1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8跌7.2，阿里巴巴206蚊跌6蚊，美团点评156.8跌8.6，中国平安78.95跌1.65，网易125.6跌2.9，港交所288.2跌8蚊，友邦保险69.25跌2.15，中国移动53.05跌1.2。盈富基金24.16跌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62，瑞士法郎8.124，澳元5.263，加元5.67，新西兰元4.963，欧元8.70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0点，跌774点。港金现价报1593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71美元，卖出172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过海多车啦，排到去爱民村噶啦。港岛路面方面咧，南区嘅浅水湾道啊，门牌90号嗰段咧，之前有啲临时工程进行，就单线双程行车嘅，而家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浅水湾道近住门牌90号嗰段咧，之前有啲临时工程嘅，现时来往方向仍然系多车。九龙区方面啦，鲤鱼门道啊，这个九龙东嗰边吓，鲤鱼门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对开第二线暂时要封闭。另外牛头角的安华街呢都是因为受到水管爆裂影响。安华街去振华道方向近住牛头角政府入串对开的快线呢都是有封路措施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嘅水，同清倒盆栽间谍嘅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Let's shake！ 支持山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我是生活有情人的私分。我爸爸最令到我敬佩的当然就是他令到屋企融融合合啦，仲可以氹到孖子开开心心添。正所谓 Happy Wife Happy Life， 老豆你是得的。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靓靓，今次去护士服得唔得啊？ 茉莉 Kitty， 你哋两个呢叫做有少少进步啦。 茉莉，我觉得你着得好似护士长啊。 我都觉得你似护士学生妹喎、 啊。哇，咁不如我哋再着翻呢套啦，咁成功。 我奖你两巴掌啊，你哋又想啦。

佢咧就好识爱自己嘅，无论你对佢讲啲咩嘅说话咧，佢都可以变成一个 compliment 嘅。之前就俾人形容咧，佢为一个网络安全隐患，咁佢会觉得不如 embrace 呢个身份咧。Serenity 有句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继续有嗰种 glamorous 嘅感觉啦，有嗰种 fab 嘅感觉啦，亦都有种八十年代嘅感觉嘅。做到那种嘅 catch 啦，做到那种嘅 guilty pleasure 嘅感觉，所以今日喺答半之前咧，揾嚟一首真系八十年代嗰种 flavor 嘅作品，陈秀文《甜蜜如软糖》啊。 你太诱惑我，如酒躺，轻轻跟醉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周唔会举行记者会。本港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喺1109宗。限聚令今个星期四届满，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香港人口挤迫，无可避免在商场和公共交通工具有大量人士聚集。越来越多研究显示，要预防病毒人传人，关键是戴口罩。他认为特区政府是时候区分户外和室内的聚集人数，甚至考虑取消户外聚集人数的限制。他又认为每台增至12人能够方便食肆运作。至于粤港澳计划以健康码豁免部分出入境人士强制检疫，何柏良说内地和澳门主要靠鼻咽和喉咙取样，香港就依赖深喉唾液样本。据了解，内地和澳门都关注深喉唾液样本会不会有机会造假，和如何确保样本的质素。如果能够解决这方面的分歧，就能够落实计划。消委会测试22款儿童水上用品，超过七成不符合欧洲安全标准，包括存在倾侧下沉、安全扣松脱等的风险。海关表示，接获转介之后，在各区巡查，发现两款儿童游泳圈未附有识别标记或者是双语警告标签，涉嫌违反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和附属法例。海关话，两款产品分别在两间零售店铺出售，关员在其中一间的店铺检取其中一款共29件涉嫌违例的游泳圈，案件仍然在调查。海关亦都正就另外五款儿童游泳座椅作安全测试，以确定是不是符合消费品安全条例的一般安全规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系港大法学院教授陈宏毅表示，1997年之后，香港法治的根本规范，既不是基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亦都不是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而是基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陈宏毅在全国港澳研究会基本法研讨会表示，虽然宪法部分条文并不直接在香港实施，但不等于有关的条文没有法律道义，或者市民不需要理会。他又说，基本法第23条规定，特区应该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安行为，但特区成立23年仍然未履行宪制义务，因此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相关规定通过港区国安法相关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62点，跌538点，总成交金额1,1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5.8跌6.2，腾讯控股433.4跌7.6，美团点评159.2跌6.4，中国平安79.05跌1.55，港交所287.6跌8.6，网易125.1跌3.4，友邦保险69.25跌2.15，中国移动53.05跌1.2，盈富基金24.16系跌5.4， 汇丰控股36.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54，加元1.368，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0点，跌774点。港金现价报15,87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52美元，卖出1,719.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啦，慢线内湾仔之路都系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南区嘅浅水湾道近住门牌90号嗰段咧，就因为有工程啊，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嘅。九龙嘅路面情况，尖沙咀金巴利道因为工程嘅关系，金巴利道去柯士甸路方向近住七咸围嘅慢线咧封咗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仲有新界嘅青屿干线都系有临时工程啊。青屿干线现时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湾高架道路至到马湾桥塔一段嘅慢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狮子山下嘅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讲到我爸爸最令我欣赏嘅地方咧，就系佢系一个咧。及时行乐嘅人嚟嘅，做自己中意做嘅嘢，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唔好以为好简单啊，其实都系需要学习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以台六月三分， 风叔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曾志豪做风之book真的很认真的，每本书我都是看完才讲的。 你不看过怎么讲啊？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鬼古神话全部都在我书架里面拎出来。 即是你没有买新书吃老本啫。 想知道我看得多认真，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认真就输了。 但是书都可以很认真。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哦，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这肩膊背起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起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 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倒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头，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哦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再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将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应征，日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 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出气来日会怎么无从逃避，诚实说再见成长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戏。 先来到下午的3:42，听日呢，佢都会上嚟介绍佢呢一首嘅新歌嘅，佢系关智斌。除咗讲佢自己呢首歌之外咧，中午埋都讲咗好多佢同佢爸爸之间嘅呢个故仔。至于我哋今日苏到今日嘅嘉宾咧，亦都系位母亲嚟嘅。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俾咩？我俾 like 多过佢俾菜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苏动音乐，以歌会友。 我哋揀歌咧，我谂系应该即系衬翻个应该系叫绮丽啲嘅背景音乐啊，因为我哋有广播做人妻。 我头先你一讲绮丽，我就系谂佢边忽啊， 咪就系广播做人妻咯。 Okay. 你好，桂花田。 系你好 ，Eric。你好，阿严琼。啊，多谢你吓，我好多个环节嘅，咁你系竟然留意到我哋有广播做人妻啊？系啊。 好出喎呢个环节，我想话， 你知唔知录嗰阵时系几咁痛苦？ 系你自己痛苦定系望住佢两个痛苦？ 大家唔问啦，但系各自有各自痛苦。所以 但系今日放心，今日咧就你可以即系解除嗰个束缚啦， 做翻自己啊， 系啦，做翻自己。 唔系我一向都做自己嘅，都好开心嘅做节目都。 就用桂花田嘅身份咧，即系同我哋即系佢拣咗四首歌啦，同埋就讲下田咧，即系背后一啲嘅故事啦。 即系咧，当我收到呢个 order 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懊恼啊！你明唔明啊？ 点解啊？ 即系懊恼到一个点咧，我系唔会记得边个唱。或者哪首歌的歌名，真的很失望到一個點，你明白 嗎？因為剛才一進來他都問我那首歌是什麼歌來的，然後我假裝聽不到，認不到他， 然後就開始想，幸好我 拍檔咧，佢就話：喂，其實你可以咁啊，你要講，即係你唔一定係嗰首歌係有個背景嘅，即係譬如你想講嗰件事，有隻咩歌可以襯翻都得噶嘛咁。我話：哎呀，好啊，終於都俾我可以通咗一個可以同你分享咗四首歌啦。 係，咁所以今日人妻咧就會講，包括佢嘅家庭啦，佢自己嘅夢想啦，好多人同嘅故事咁樣嘅。 係啊， 咁呢都好青春下。 系啊，嗱，最青春應該就係第一首啦。我哋即係順住嗰個 timeline 咁去，係啦。我點解就揀咗第一首歌咧？就係《歲月如歌》，係啦，《衝上雲霄》嗰陣時嘅一個主題作品啦。 係啊，係啊。咁啊，點解咧？因為咧，我啲夢想咧，即係成日講我啲志願噶嘛，個個都。咁我覺得啊，係啊，我啲志願係真係堅想做空姐嘅，空中小姐係我的夢想嚟嘅。但係讀書嘅時候咧，又唔係讀得叻啦。咁你知讀嘅做空姐。都要一定的學要求噶嘛，咁所以咧就未能夠完成到嘅呢件事。咁但系咧，我即系出嚟做嘢嘅時候咧，我都去揾翻相關嘅工作做噶。即系我未做電台之前咧，哎呀，我都做過旅行社， 有咩相關嘅？ 都係 related， 哎，做機票部啊，你明唔明啊？即系都想接觸下，即系你考唔到，即系你即系人哋即系真系要學歷啦。咁你即系達唔到標啦，去唔到嘅時候，咁咪。整整下咧，原來嗰個部門即係叫機票部咧，都係要有一啲叫咩相關嘅經驗㗎。咁佢咧，即係咁你啱啱第一份工走出嚟，邊有經驗嘅啫？成日到今天都係咁講啊！你經驗喺邊度嚟啊？請問咁，所以而家先學校多咗嗰啲叫做咩實習啊？嗰個都要叫寫經驗㗎嘛。咁我嗰個年代冇㗎喎。咁啊冇啦，咁連機票部都做唔到，咁就去咗做行政部嗰邊咯。咁但係都涉獵到好多一啲叫做關於旅行嘅嘢咯。咁都係因為一間好大嘅旅行社啦。咁所以都有想過去做嗰、那個學你話齋做領隊啊咁樣去參與一下嘅。咁但係又要成日飛、啊，即係你知我哋嗰個年代唔好似你咁細細個飛嚟飛去玩噶嘛，即係連飛機都未坐過。 飛機真係貴啲啊！ 係我你知冇，即係廿幾歲先第一次去旅行啊，咋咁啊？所以都係有好多擔心，唉，去做呢個領隊係咪得咧？咁啊，於是乎都係。唉，整啲下冇鬼要做啦，乜都冇啦，即系连嗰个梦想。 但系我又 达唔到标， 你又唔中意飞，但系点解会想做空姐？ 我唔系唔中意飞，我想飞嘅，但我未有经验飞，我唔知点啊，未飞过啊。 即系你譬如你带啲团友去旅行，咁你 飞机唔知咩嚟？你明唔明啊？ 咩叫 check in 啊？ 系啦系啦系啦，你好明白系嘛？我又系冇经验咁样，即系会令到卻步咯，即系想都系细个嘛。 OK， 咁唔緊要啦。咁而家就即係變咗，你就可以選擇多啲，就我唔使因為工作而去旅行添啦。 哦，都係啊，當然啦，係啊。咁但係個我的夢想都係記掛住呢件事嘅，所以咧有一年咧，我哋香港電台咧就做咗個太陽計劃裏面咧，我係可以做到一個空中服務員，但我係服務，即係我唔記得咗嗰個崗位係唔一定空姐，但我去咗個模擬嘅機艙裏面去做咯。哇，幾唔高興，幾唔開心，我覺得我自己打咗標噶啦，即係。系完咗我个梦。 有冇都着嗰套制服噶？咁嗰次你去试嘅时候， 有制服嘅，但系唔系空姐制服。我 系咪 冇咁大只 机师？ 系太阳计划。 啱啊啱啊！再加件下低。 你真系好了解呢间公司啊！果然 咁系噶嘛，要做呢件事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都叫做真系要接触过咯。咁同埋我都好乐意咧，即系帮一啲叫人咧。即係當我自己坐飛嘅時候咧，都好樂意幫人哋擁個行李上去，同埋閂嗰個門啦，最型嗰個閂嗰個。 如果航空公司即係想請一啲喺機艙入邊嘅義工嘅話，阿健係好樂意幫手。 我仍然 望望梅止渴咧，學啲空姐得高少少之後感覺蓋落。 係啊，都係要舉高，要夠高啊嘛，都係咁講啊嘛。咁我咪都願意係做呢個動作嘅。 咁所以嗱，我哋而家就聽住陳奕迅呢一首嘅《歲月如歌》。 想像一下阿田咧系空姐嘅装扮， 系 我有讲过噶 ，coffee or tea or me。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 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气， 首先我哋就經歷完呢個係搭飛機嘅呢一個嘅旅途啦。 你有冇覺得好似有玩激流咁啊？ 好開心啊！ 係遇到氣流，係 啊，係咪先？即係氣流，即係話好激咁樣，又上又上又落 咁。咁但係今日咧，阿田第二首嘅歌咧，係啦，我諗。哦，關唔關事叫做係另一種嘅制服咧，都唔係一個制服嘅婚紗嗰啲系列嘅，即係講到愛情咁樣噶咯喎。 係啊，即係如果有聽開我嘅聽眾都知，愛的呼喚係我長期枕住，幾時我都會拿住嚟播嘅一嘅歌。 係 啊，即係譬如讀 trailer 咁樣，可能情人節我都會攞呢只歌出嚟去播，因為呢首歌係我同阿華去結婚嗰一日當天，即係都講廿年前啦嚇，都興有。播歌呢件事嘅，即系唔系净系讲紧系嘅酒楼播机，我系真系 set 晒成套音响，咁喺度咧，咁跟住随时打歌俾啲宾客唱 K 咁样啦。临尾嗰阵时系啊，而呢只歌系边个拣嘅？呢只歌系周国峰拣嘅。哇，幾有意義嘅一件事，即係嗰時我咁嘅同事都有去飲噶嘛，咁樣跟住我就臨尾唱歌啦，咁有啲咩歌可以點啊？咁樣跟住佢就話，不如就愛的呼喚啦咁。哇，跟住咧再細睇嗰個歌詞咧， yeah. 因為嗰時真係有埋個 mon 俾你睇啊，即係MV 啊咁樣，跟住咧我喊到咧，我裝到喊到成一鬼。 做咩？因为一首周国峰点嘅歌喊到咁，阿华点算啊？ 因为一齐唱啊，好感动嘅歌词里面，咁即系即系令到哎呀，我拣到一个呢个人啦，咁我结婚啦，咁即系嗰个情景同埋一班兄弟姊妹一齐唱咧，嗰个我好感触嘅嗰个画面，系啊，即系到今天二十年后咧，我都会好历历在目咁样。 同阿华咧，你系一开始拍拖已经有冇一种就系认定对方系结婚对象嗰种噶？定系去到某一个位置，咦，系佢啦，我要同佢厮守终生。 都系去到一个位嘅，即系因为我都好，即系唔知点解女仔咧对啲号码 number 咧嗰啲咧，好有一个特别嘅喜好嘅。咁咧，我咧就同佢讲，即系拍拖几年之后咧，我一定要做千禧新娘，所以我2000年结婚。 咁仲要嗰一年咧，係好特別嘅，就係咧嗰一年嗰個日期咧，個 calendar 咧係同我出世嗰一年嘅係一模一樣嘅。咁兼且嘅嗰年係有2月29日，咁所以我就話。我一定要即系同佢讲，我一定要做千禧新娘，2月29日结婚，即系我觉得好特别啊，咁样咯。咁几下特别，跟住我结婚啦就结婚啦，拍拖咪结婚，跟住结婚。 纯粹因为个数字， 系都 对啲时间要上对啲人 啦，咁样系，总之就系咁啦。咁就 OK 咪 OK 咯，系咪？ 咁嗰個有冇補翻一個即係嗰啲求婚嘅儀式啦？因為你係提議咗一個日子啦，我係想喺千禧年2月29日噶啦。 係啊係啊，咁結婚嗰日係有做到呢個動作，即係嗰啲跪地嘅嗰啲咧，即係哎呀你嫁俾我啦嗰啲都有做。 哦，咁所以嚟到今年又咁啱喎啦。係 啊， 2020年今年亦都有2月29日。 啱啊，係啊，係啊，所以好特別嘅，我真係覺得。 咁今年有冇特別嘅慶祝㗎？咁你哋？ 今年就都好特別慶祝，就喺個疫情之後，我哋都去冒險去食自助餐。 呢啲叫咩？心死與共啊！真係。咁啊， 同嗰個結婚嘅誓詞一樣。 係啊，無論發生咩事， 我哋都會一齊食自助餐噶。咁呢個首歌我哋就聽下啦，郭富城呢一首啊，即係對阿田海有意思嘅呢一首作品《愛的呼喚》。 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怀疑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 再燃亮我。 引用未有具体说明的情报报告，说一名商人同谋杀、毒品交易、人口贩运和走私有关。商人其后提出申诉，法官裁决的时候说，新闻自由不能够作为诽谤的盾牌。人权组织和捍卫新闻自由的团体批评，这宗审讯是要令批评总统杜特尔特的人噤声。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53点，跌548点，总成交金额12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6.8，跌5.2；腾讯控股434.6，跌6.4；美团点评159.4，跌6.2。中国平安79.4，跌1.2；港交所287.4，跌8.8；网易125.1，跌3.4；友邦保险69.25，跌2.15；中国移动53.1，跌1.15；建设银行6.15，跌5仙；汇丰控股36.5，跌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08，瑞士法郎8.133。澳元5.279，加元5.672，新西兰元4.983，欧元8.7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3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0点，跌774点。港金现价报1587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32美元，卖出172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同噶，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嘅。九龙嘅路面方面咧，尖沙咀嘅金巴利道部分路段有工程嘅。金巴利道去柯士甸路方向，近住七咸围嘅慢线封咗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噶。新界咧就西贡嘅北潭路啊，因为早前冧山泥，而家仲系要进行啲紧急工程噶。北潭路近住屋头嗰段咧就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清水湾嘅飞鹅山道咧早前都系冧山泥，咁所以介乎白花林路至到基围尔营地嗰段嘅飞鹅山道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受影响嘅朋友咧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情人联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呢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了。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Lau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以及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 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由马戏班走入疯狂世界。 撑着你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随时，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次，是天经世骸，从怀国师，逆向飞驰，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尽历史，毫无瑕疵，很少观众别制止。 原本 Nowhere Boys 真係想寫一首關於馬戲班小丑嘅作品嘅，不過寫寫下受到唔同嘅啟發，最後而家寫嘅係點樣喺瘋狂世界之中自處。作曲余佬，填詞余佬，加上 Van， 編曲 Nowhere Boys， 監製謝國偉。今日星期全新帶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17位 Nowhere Boys 小丑。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啦。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苏导音乐啦，我哋今日继续我哋嘅嘉宾有桂花田啦，吓， 大家好，好耐都冇试过晏昼呢个阶段咧，即系时段。 你以前有冇做过下昼时段？ 我冇噶， 冇。咦？咁啊？ 等先，等先，我做呢、這个风骚快活人咧，做咗一嚟就做呢个节目，一做做到而家。 哦，所以一路都系10点到一点钟， 系啊。 哦， 下昼时间我可能即系咁样，即系可能我哋间唔中都会一年即系隔年可能就会捞乱节目去做下，咁就会咁样出现过咯。如果唔係就，我差唔多打運行經過講兩嘴都見一次過嘅咁咯。 但你自己有冇諗過啊？如果我可以再喺另一個時段試下開咪嘅話，你冇揀邊個時段最正咁？ 啊，唔好啊，10点仲有一點係最好。 因為屋企可以照顧屋企人咁樣， 我想話你小心啲，因為好多 DJ 答呢條問題的時候都係睺呢個時間。 唔好同我爭位， 你哋冇得爭喎，咁你哋 冇諗咁多， 所以我壓咗喺度20几年。不好意思。 咁我頭先阿田咧就已經揀咗兩首歌啦，即係講咗佢以前細細個嘅夢想啦，同埋即係同佢講即係佢同阿華啦，中間嗰個嘅哇結婚嗰一日咁樣啦。 大家都係叫阿華，好似同佢真係好熟咁樣。 係喎， 你跟住今日係喎，因為你之後揀呢首歌，嗰個歌手都係叫阿華。 阿華係劉華。 劉德華。你揀咗一首歌咧，係嗰陣時電影《瘦身男女》嘅主題作品嚟嘅。 係啊係啊。 我的伴侶。 係啊，大家認識我都係咯，唔係瘦嗰個啊嘛，係咪？咁啊肥啦，咁即係咧有啲聽眾之前都問過啊，你有冇減肥啊咁樣？其實咧我就試過一次咁大把，就係、是、有個 auntie 咧，就佢係好著重佢自己外形嘅，咁跟住話喂。桂花田你都不如減下啦，咁我就應承咗佢啫。啊，點減啊？得噶啦，食下啲呢啲啦，咁樣跟住減得。哇，食完嗰啲即係佢俾咗啲藥我啦，即係話啲減肥藥咁樣。我好細個嗰時就係未唔識嘢，咁佢話買就買啦，咁啊試就試啦。咁跟住食完之後咧，哇！ 我的身體根本負荷不到那些藥，是真的會吃到 心跳啊、 心跳加速啊、暈啊，跟住又話唔食得呢樣唔食得嗰樣啊，我係痛苦的嗰陣時，維期咗真係唔夠一個月到啦，嗰間嘢幾百蚊，即係對於我嚟講好貴噶嘛。咁跟住就我食咗一陣，跟住再講翻俾聽，我唔食啦，我頂唔住個身體咁，跟住咧。從此之後咧，呢一生人對於我嚟講，減肥呢個字係冇出現喺我身上邊。我係接受到自己呢個肥啦。 哦， 係啊。 其實我覺得冇緊要啊，其實係健康最緊要咯。 都託賴冇一點病嘅人真係。 係啊。 咁誒，成日都話減肥啊靚啊，係嗰啲女士們嘅終身嘅事業啊嘛。咁 呢個我哋呢個節目冇講，最起碼因為有我喺度。所以冇人會認同你。 阿瓊，我唔係衝住你嚟嘅，即係我講到我自己都係大隻。 我一路以為係喎，因為睇到依家為止都。 我都係想講，因為同埋有一段時間，我生完小朋友有個廣告想揾我去拍嘅。咁跟住就當然佢有佢個療程啦，咁去傾啦，我上到埋去間公司度，咁佢就講咗好多條件等等等等嘅嘢咧，就話你放心啦，我哋都想你靚嘅，唔想你咩噶嘛，即係生完之後可以 keep 翻啦，咁等等嘅嘢啦，好似好吸引嘅都係嘅，即係嗰啲價錢等等嘅嘢，但係咧，我最終我都係冇上到去簽名咯，因為第一佢有個要求就係話你呢段期間你唔可以餵人奶，唔得喎，我話你啲錢唔可以買我啲人奶。即系我自己讲咯，唔系同佢讲啦，当然 佢唔系想交易呢一样嘢， 唔系即系咁系俾我喂，喂呢样嘢系我小朋友 B B 嘅最天然最丰富嘅营养嚟噶嘛，你我唔可以为咗钱而唔俾样嘢佢噶嘛，所以我就仲要一个条件就系话咧，如果你过咗个磅数，即系譬如万一你喺度 keep 嘅期间你 over 咗一磅两磅咧，佢真系同你断磅计嘅，你明唔明啊？ 哦， 喺你收嘅钱计啦，喺你收嘅钱里面唔知嘅几多个 percent 咧就罚翻你咁样，哇，咁你好痛苦，我唔制啊！ 哦， 即系一来佢要攞钱为买我嘅人奶，二来俾我，哇，仲要罚我钱，咁你喺一个好似好惶恐嘅生活之下，我觉得我会唔开心， 压力咯， 系啊，咁你瘦嚟做乜啫？你有压力都瘦噶啦，叫做系咪？ 有啲人壓力會肥， 係啊，好似我咁啊， 唔係咁冇辦法。 但係壓力，你個人唔開心咧，就算你瘦咗，你都會覺得哇，好似長期有種束縛咁樣，你就唔享受。 食得是福，對咪食嗰時好開心噶嘛，係咪先？咁你冇咗呢樣嘢，你我覺得好痛苦，所以即係都。好堅毅嘅，其實做 artist 咧，我講緊啲歌手啊、明星啊，佢哋咧，哇，成日 keep 住幾廿歲都係嗰個咧，我真係覺得佢哋都好犀利，即係冇咁嘅堅毅咧都做唔住。唔喂得人奶嗰家嘢，我真係我過唔到去咯。 一來營養咯，二都係一個媽咪同即係小朋友相處嗰個時間 啊嘛，所以我唔會放棄，即係唔會為咗錢而唔喂人奶去即係去賺呢個錢。 係 呢一 part 嘅重點其實唔係減肥。 是母爱 啊，是啊，几样夹埋你。 为了爱，放你一百个圈都，你的好注意泄露，由我看到，我已抹去我的喜好，你太多优点。一切也要为你做，今天的你万人仰慕，可惜我爱的质素偏偏太低，不可再高。Oh no， 愿世数与你拥抱爱到老，两手绕过你背部，仍会碰到。那晚看你，我很想抱抱。抱你的身躯，每磅每寸都多好，可惜现实渐成句号，不需要向你透露，一数再数，你是最好、哦、如你想恋爱，附近有一个，我爱是你，即使身体发肤又如何？如爱恋经过，剩下我一个，我也静悄，盼你回来问我。那个说爱爱你的身材，才是至福。 双手绕过你背部，仍会碰到。那晚看你，我很想抱抱，抱你的身躯，每磅每寸都多好。可惜现实渐成句号，不需要向你透露，一数再数，你是最好。即使身体发肤又如何，如爱恋经过，剩下我一个，我也静悄盼你回来问我，那会抱怨愿你的身材从未瘦过。 嚟到最后一首歌咧，今日阿田拣嘅咧，可以延续翻头先母爱嗰个主题。 冇错， 系啦，因为都系讲紧你小朋友即系毕业啊，嗰、那个嘅时光嘅。你拣咗李克勤呢首《 告 别 校 园 时》，其实咧我系想拣只校歌嘅，不过校歌 好 难揾， 除非你自己唱一次。 即系 live music。 点解会讲校歌呢？即系其实咧，自己都估唔到嘅，参加阿仔，因为阿仔大啦吓，女婿啦。阿仔幼稚園嘅畢業禮咧，我都冇咩嘅感覺，因為可能冇乜校唔校歌，因為嗰陣時去嗰啲幼稚園畢業禮好似 variety show 咁樣，即係嘉年華會咁，即係完全冇感動嘅。啊，但係到小學佢六年班畢業咧，咁啊家長會一齊出席啦咁。咁出席喺個禮堂嗰度咧，咁一齊又起立，咁跟住就會唱校歌。我喊到咧，喊到即係嗰啲湧現嘅眼淚咧，即係唔係咩咁樣喊啦，係不停咁湧出嚟嘅。聽校歌咁六年啦，原來睇住個仔咧由小一同佢揾學校，即係揾學校，你知癲啲嘛，都係一件事。咁去到。終於佢畢業了原來呢六年間即係睇住佢咁樣由矮得得咁樣慢慢都去到我同我平排咁高，有六年班，咁畢業啦，自己好似可以自己完成咗一份功課咁咯，所以自己都好感動啊！同埋成校，你知個 school hall 嗰啲聲音好，連埋啲校歌又好聽，即係我唔知你哋翻學自己覺得自己校歌唔好聽，但係作為家長嗰一刻咧。我是感動的，咁跟住到有女都同一間學校畢業嘅時候咧，我都依然眼淚都係咁樣流咯，即係覺得啊，即係我同住佢哋一齊成長啦。所以而家嚟緊咧，我仔即係就嚟行畢業禮啦，又去到中六啦，咁我又覺得有可能會有第二次嘅，因為佢哋都會唱校歌，成可能邀請家長。我唔知今次呢個疫情會邀請家長，即係未通知。咁我都覺得。啊！我又完成第二個 project 啦，咁樣，即係係啦。對於即係仔女嚟講，佢哋都係重要嘅呢個畢業禮。因為我睇過一個新聞咧，話喺97年出世嘅嗰啲BB 咧，佢哋呢個人生經歷唔到佢哋嘅畢業禮，我都覺得好悲哀啊！咁所以我覺得啊，呢、這個媽咪即係我自己啦，係可以同佢哋一齊經歷啊，一齊參與咧，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咯。係啊， 但係你畢業之後你就開始慢慢即係中學之後做大學啦，咁然之後就開始就係開始慢慢向緊自己夢想去到行噶啦嘛。係 啊， 嗱你以前就係希望夢想成為空姐啦，咁有冇同我哋傾過啊？咁你哋第時希望可以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啊？ 即係如果教導佢哋做人咧，我就話啦，記住。你唔好去害人，亦都唔可以俾人害你。你都最好嘅可以话将你自己学识嘅嘢咧贡献社会，即系做一个好人。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嘅。咁咯，咁至于佢哋嘅理想咧，我话喂嗱，即系认真啦，我一路扶住你行嘅咧，即系陪住你行，唔系扶住你行。我话嗱。你自己講過你自己做呢個職業啊，舉個例啊，咁你要揀翻你自己個科啦，相關個科啦，即讀書嘅時候，你唔好亂嚟咯喎，咁樣中途提醒翻佢哋咯。咁有時佢哋都會轉嘅啲細路，即係話，我好似我女細個都話想做飛機師啊，咁跟住後來佢而家又話想做運動員咁，咁當然我都要去睇，跟住又話想做獸醫，係啦，即係以佢身邊嘅即係環境，佢自己喜愛咧就去做嗰個職業，我估係。 都係 hit， 最緊要你有能力，你做到就得咯。希望佢哋都可以有佢嘅能力啦，我又可以幫到手去完成咗咯。呢、這個好緊要。 O K， 都我講緊調翻轉就係細細個你有希望一個即係空姐都係一種幾自由，你可以真係去嘅一個嘅工作嚟、但係而家做翻媽咪嘅時候，你就將嗰種自由就係、是、啊帶俾小朋友，我陪住你得㗎啦。 係啊，因為即係細個， 你哋發展啦咁樣。 係啊，因為自己可能細個不爹哋媽咪好好緊我啊，即係我係個細最細嗰個女，我又比較曳咁，即係佢哋管教我得好嚴啊。咁所以我唔中意呢個感覺，我係會好反叛，所以我唔想佢哋咁。所以就算而家佢哋呢個聆聽階段咧，我都可以同佢哋即係好似朋友咁傾偈。譬如佢有啲咩爭取，有啲咩要求，譬如我話 OK， 只要你覺得係啱嘅，只要唔犯法嘅，記住我最好好緊呢樣嘢。你可以去，但你記得話俾我聽，你幾時翻？你話俾我聽，你去邊？即係要有個交代咯。我自由度，我叔叔話俾你聽，我係都幾高嘅，咁咯。咁我所以到今天兩個細路，雖然一個就嚟十八歲，一個就十七歲咧就嚟咁樣。咁佢哋都好即係好 friend 好朋友咯，我會覺得，我都覺得自己都幾稱職。因為媽咪都 OK， 係啊，我覺得係啊， 係啊， 即係佢好珍惜即係公相處嗰啲嘅時間。 哦，係啊，係啊，係啊，如果仲有時間，繼續講多少少。之前我有架車，我日日都車佢翻學，啲側邊屋企人咧話。你啊，使唔使日日車佢翻學？你搞到佢哋咧，好似咩即係咩講鞋唔識講。哦，對唔住啊，你用錯意。我個用意咧，我珍惜同佢嘅相處嗰十幾分鐘裡面嘅車程。呢、這個好緊要嘅呢、這個空間係屬於我哋三個，即係可能爸爸可能如果一齊起身嘅時候，咁咪一齊係四個。呢、這個空間係我哋嘅。落去考DSE，我每一科我都陪住佢同行呢件事咧，係都好緊要對於佢嚟講。你有啲咩媽咪都係會喺身邊陪住你， 定啲咯。 係啊，同埋會同佢祈禱，即係咁樣去俾個安心佢哋。因為喂呢、這個呢一年嘅學生真係壓力好大，表面上睇唔到佢有壓力，其實心裡面其實唔係。佢唔會表達俾你聽，係咪？咁所以作為家長，只係可以默默去陪住。我覺得呢件事好緊要。 OK， 廣播到媽媽， 人妻 亦都係一個媽媽，係咪先？你唔做人妻點做媽媽啫？正常嚟講。喂，咁希望你嚟緊即係因為頭先你都提到啦，就嚟又有一個畢業禮啦，希望你可以即係一齊參與啦。 我希望，我好希望，我都 想帶定紙巾， 帶定紙巾啦。 我有嘅。我真 係 好 想像個畫面 啊！今日要多謝曬桂花田啦，同我哋揀咗四首歌，同埋即係講咗好多你自己嘅一啲故事俾我哋分享。多謝曬田 ，thank you。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笑面，粉笔似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闯。 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哦，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哦，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坐，哦，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哦，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坐。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议员在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关注政府未能有效推广基本法。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说，政府应该推广基本法带给市民的权利，例如民主发展和保障言论自由，不过可以批评内地执政党和本港特区政府。他认为市民未充分了解一国两制的优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承认，政府过往多年推广基本法的时候有不足之处，日后会以更创新有效的方式令市民深刻认识基本法。公民党议员谭文豪质疑，如果中联办直接向本港公务员发出命令，公务员应否跟从？曾国卫回应说，公务员架构有相关的规则和处事安排，过往多年出任入境处处长的时候，亦都从来没有中联办官员指示他，亦都不知道什么属于指示，重申中联办不属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规限的机构。旅发局表示，五月的初步旅客数字大约是8100多人次，按年下跌近100%，而一至五月的旅客总数大约有350万人次，按年下跌大约88%。旅发局又说，复苏旅游业的策略将会由本地做起，鼓励香港人在港旅游。今日起推出旅游就在香港计划，包括设计本地深度游攻略，推出酒店、景点和食肆优惠等。限聚令星期四届满，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香港人口挤迫，无可避免在商场和公共交通工具有大量人士聚集。越来越多研究显示，要预防病毒人传人，关键是戴口罩。他认为特区政府是时候区分户外和室内的聚集人数，甚至考虑取消户外聚集人数的限制。他又认为每台增至12人，能够方便食肆运作。至于粤港澳计划以健康码豁免部分出入境人士强制检疫，何柏良说，内地和澳门主要靠鼻咽和喉咙取样，香港就依赖深喉唾液样本。据了解，内地和澳门都关注深喉唾液样本会否有机会造假，以及如何确保样本的质素。如果能够解决这方面的分歧，就能够落实计划。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夏威夷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说，中美外交管道保持住沟通，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中方将会及时公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76点，跌524点，总成交金额1,2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3.6跌7.4，阿里巴巴206.8跌5.2，美团点评159.5跌6.1，中国平安79.4跌1.2，港交所287.4跌8.8，友邦保险69.2跌2.2，网易125.1跌3.4，中国移动53.1跌1.15，建设银行6.14跌6仙，汇丰控股36.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53，加元1.365，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0点，跌774点。港金现价报15,93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24美元，卖出1,72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队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嘅。咁啊，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观塘嗰边现时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带咧好多车啊，龙尾去到牛头角嘅定富街。而鲤鱼门道部分路段咧，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李安苑对开嘅第二线咧封咗路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现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啊近住黄大仙天马苑一带咧，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啊。龙翔道荃湾方向黄大仙一段咧就比较多车嘅，龙尾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青山公路加翠园去九龙同埋朗天路榕苑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盔搭扶手电梯。 KB 啊，其实你咁多个纹身，有冇一个半个系因为迷信所以纹嘅呢？ 有啊，呢、这个纹咗就长长 good show 咧。 咁呢啲 show 唔知包唔包开咪嘅咧？ 哦，咁又唔、啊？ 哎呀，仲谂住嗌你嚟做师兄祠堂，可保平安添。 嗱，得得得得，冇问题，再纹多个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 ，KB 林子维 师兄祠堂。 你仲有位咩个身？ 问咗先，拎出嚟俾你睇下。 4:39的骚动音乐来到阿勁的部分。 下过一场大雨，把房间的盆栽搬出窗外，月光洒进来，漆黑的阳台像一艘宇宙飞船，黑洞里面藏着热闹的街，那种幻觉我也有过一些，这城市好像 想心情好啲。不妨尝试下自作多情少少啊。有鄭興 featuring Hush 的呢一首新作品，歌曲名稱叫做《陽台》。 最靠近天空的地方，想象自己在山顶上，把天上星星、地上灯火连成一片涌动的海洋。明天的浪会是什么颜色？看过他们的人没有几个，都落一身中的鞋盒，也有他的星座，他只是从来都不说。长大和晚风缠绵，现实和梦境争辩，而我在凋谢，青春像欲望妥协，让我狠狠偷窥这世界。幼稚和成熟之间， 男仔嘅故事，讲紧自己喺幼稚同埋成熟之间，对呢个世界不断咁探索嘅故事。但其实男仔，我觉得多数都系偏幼稚嘅啦，系咪？例如有阵时都会忍唔住有啲口是心非嘅。 翻聊天记录的信息，等着你回。困也不睡， 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堵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昨天我说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也是一种深刻，在一起吗？好不好？ 简历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的最新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再一起吗？好不好》，口是心非的男仔啊，完全不敢表达自己对女仔的爱意啊，直到女仔好像嬲嬲地了，终于说啊，真的很喜欢你的，在一起啦，好唔好啊？ 好，以后的晚餐不再坐你对面，只坐你身边。我最甜的爆米花放在最上面，你拿着方便。 主唱同埋八成嘅后期工作都系李荣浩自己一手完成嘅。而呢一首歌曲名称《再一起吗？好不好》，讲到男仔啦，明明好想撒娇，但系又要扮冷酷嘅嗰种嘅状态啦。有阵时咧，可能融化一个男士嘅内心，除咗佢嘅女朋友之外，仲有只猫嘅。 边边和喵喵给你，零食和玩具给我。我现在不想理你，除非你开个罐头，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再踩上你的枕头。 伺候我，你会永远爱着我，来舔舔我的屁屁，因为你让我觉得安心。哼着只蟑螂送你，因为怕你不会照顾自己。 老婆奴啦，但系咧佢系猫奴嘅机会好大嘅。咁你话有按作品，歌曲名称《猫咪共和国》。 啦啦啦啦啦， 你还在养猫啊？ 对啊。 人类同人类嘅相处呢，我谂大家都系向往嗰种又平凡但系又温暖嘅嗰种嘅关系。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嗯，时间嵌入心头眷恋，始终没学会的浪漫变成了一书一番。嗯，一而再再而三，看你笑听你生气，风景看遍，一而再而三的喜欢你。 李宇春主唱，讲自己父母的故事。 一而再而三的喜欢你，天空依旧透彻蓝，记忆长满了苔藓，故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云间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只剩下人心头眷恋，始终没学会的浪漫变成了一书一番。嗯，一而再

下午3点骚动音乐再见。